诶，好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头先其实兴高采烈咧，我唔记得咗，我哋自己讲完廿分钟，转头呀，冇冇钟即刻要收嘴。 系 咁而家咧，我哋都要讲几句啦，因为咧，今日冯检基出嚟讲啦，即系好似讲，好似一篇，即系大局为重系嘛， 声泪俱下讲到， 差唔多啦，使百万几人排摩天轮，点知？唉，屌你，点知咧摩天轮我自己冇分错系嘛？ 佢最后一战好似唔系好够轰烈咁样噶， 系咯， 唔系咁咁气势，咁佢都输咗最后一战，咁咪算系输咗咯。 佢好出好有信心噶，我就喺 Facebook 问佢。 你去 Facebook 问佢？ 我问佢啊，喂，你点解你咁有信心初选？佢话你问你觉得，你如果觉得我初选冇机会，你使乜咁关心我啊？我话唔系关心你， 你系关心佢唔输啫。 唔系啊，我唔想你献丑咋，六廿几岁人。 唔系佢以为得嘛，因为佢其实佢都抌咗好多本噶，即系至少旅游巴 都话啦，佢唔系真系谂住得，佢系谂住自己就系 Plan B。 唔系，佢一心就有听我哋节目，我话俾你听，肯定佢有听我哋节目。好多人都冇听，但系冯检基一定有听，因为咧佢知道其实咧坊间我睇群咧应该得我哋讲嗰条从严系会俾人 DQ， 而且好大机会，因为我哋当初讲个法律观点系引述嗰个释法嗰个判词，咁变咗咧，其实我哋睇到政府睇到嘅，不过我泛民可能睇到啦，不过正如你话斋，我哋唔讲得嘅，因为咧一讲出嚟咧，政府就真系会跟住做啦，点样？咁我想我自己谂下啦，我哋唔讲政府就唔做啦咩？吓、 个问题就系你唔可以自己讲出嚟， 咁所以佢系咪要借助一啲嗰啲叫传媒嘅口帮佢吹下风？哇！如果政府 DQ 做到咁冚家产嘅嘢，我哋要点样企起来抵抗啊？冇，坊间完全冇人讲得我哋，全香港所有嘅网台都冇人够胆讲呢样嘢。喂，你哋系集体觉得我哋唔讲，政府就唔做啊？定系点呢？喂，你系咪要俾市民知道啊？如果我都话头先我举个例子啦，你到最后一日，你得你一个冯检，唔系得你一个姚松炎报名，到时个选举主任俾我封白信封，唔系解雇信啊？对唔住啊，姚先生，你咧就 唔符合资格， 唔符合我哋嘅选举资格。下次咧吓，咁点啊？泛民到时冇人选嚟选咯，你冇报名嘛？你惊分票嘛？系咪啊？连袁海文都冇啊！我听到时去到嗰度，喂，以前有只马，香港啊有只马，战后啊叫空中霸王，一只马跑嘅啫，因为冇马跑都赢佢噶。试过连赢13场，最后咧唔知赢到第几场咧，马会啊只有第二名嘅派彩就冇独赢，因为佢赢够硬，系嘛？咁啊最后得一只马跑。咁你谂住点啊？等郑永信一只马跑咯，到时唔使选啦。 唔系，而家你都有个问题嘅，因为所有人你要报名嘅话咧，你要一百个人提，当区一百个人提名嘅，你唔可以话就咁啊嗰日 DQ 咗，或者嗰日 写定咯， 跟住换人， 唔系啊，写定一百张，今日到时咧边个即刻填， 唔得噶 吓？ 喂，你 填你个名嘛？ 唔使签名嘅， 签定。 你仲要签订白纸嘅啫， 唔系签订一堆嘢，嗰个提名嗰个名唔留空佢。喂，啲泛民识做啦，唔使我哋教啦，系嘛？ 雷动报名计划， 冇错啦。 雷动报名，喂，你政府真系会做啲咁嘅衰嘢？咪而家问题系，政府已经做咗六次呢啲咁嘅衰嘢啦，大家都觉得佢唔会再做衰嘢咯。 佢哋即系够胆咁样讲，政府够胆咩？唔惊民情大幅反弹啊？ 讲就可以咁讲， 唔惊啊！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唔惊啊！ 讲就可以咁讲， 即系两万零人，要两万零人系咩人得噶？出嚟排下队，即系其实系极少数。你个共产党讲得啱啊，极少数。 喂，新东百九几万选民好似新界东啊，九啊几万啫，冇百九几万，加埋呢个就有啦。九西加新东啊，百几万人噶。 所以咧，而家就 你只系 2% 咋， 都唔使讲噶啦。依家咧就等睇结果嘅啫，依家冇嘢可以。 唔系，即系咧嗱，我哋因为咧，因为始终咧有机会发生嘅事，而你哋啲人唔去提防咧，我哋一定要劝告嘅，一定要提醒嘅，因为咧，哇，原来完全冇人提醒，即系点啊？戆鸠鸠睇住政府做呢啲嘢出嚟，到时瞓喺个林道，原来啊，真系会 DQ 嘅，咁你点算啊？到时我哋九龙西睇佢一个人赢啊？ 唔系啊！ 喂，你仲要冇对手啊？你喂，你 签提名都签唔切啊？ 系啊，你真系签唔切，喂，真系到时系死于戆鸠啊！到时 你真系签提名签唔切嘅，唔好以为得啊！ 系啊，你话咧，大家投票输俾佢， 喂，心服口服，输一票都冇所谓，好似芒果佬喂， 输咗二百几啊，算啦， 输四百几票， 四百几， 芒果佬输四百票。食撚咗四百票，话俾听啊，话俾听啊，即时啊，佢心脏病而死嘅。如果要佢食咗啲票，系嘛，输咗已经好撚惨啦，仲要食四百票，你知唔知啊？好撚惨噶嘛，一张票咁撚大张折埋，好饱噶啦，三文治咁嘅份量。 佢可能佢哋谂到咧，可能好似之前咁啊，吹鸡叫人包围咩扎营包围立法会咁简单啊，即刻 Facebook 吹鸡叫大家出嚟填呢个选举提名。 个个翻紧工嘅日头，点出嚟同你填 啊？觉得自己得噶嘛？上次扎营都系啦，无啦啦话提早唔知几多个钟，提早几日、 啊。提早就得，因为你提早咧，你可以一路扎到去，你可以一路 扎到嗰日， 一路扎到嗰日就冇问题。咁但系头，但系你唔系，但系你签提名表点签啊，大佬？ 系咪老实讲啊？即系如果吓政府真系唔做呢啲衰嘢，大发慈悲，咁我哋估错冇所谓嘅。 我哋希望我哋估错。 唔系啊，我哋估错，唔系啊，我哋估错，我哋冇问题。我哋一个时事评论节目啫，我哋又唔系要去选举，又唔系要赚嗰啲议员人工，系咪？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我哋估啱，你好捻大镬噶嘛？而家问题唔系因为我哋，唉、哎，我哋特登好似博冷门啊，讲啲嘢出嚟，危言耸听。喂，政府做咗六次衰人噶啦， 唔系而家系摆明想做你世界噶啦。 系啊， 而家仲有一样嘢，阿林郑曾经讲过话咧。最驚嘅議員就係姚松炎，因為點解咧？姚松炎犀利啊嘛，啲、人話佢叻到可以 左交， 唔係左交，佢叻到咧可以喺一沓三寸厚嘅 file 度咧，當你班友仲喺度睇，喺度慢慢揾嘅時候，佢嚓咁見完之後咧，就話呢度有問題，呢條數有問題，佢即刻指到嘅。你谂下，如果你 做定啊，边有可能啊？魔术师啊， 佢好快嘅 吓，插张牌落去，可以掹翻嗰张。 佢睇得快唔出奇嘅呢样嘢。 不过 系有啲咁嘅奇。 不过咁样讲啦，关姚松儿惊唔惊你事？有乜人都唔使惊。而家连中联办都唔使惊嘅人，边度理你啊？系佢要 DQ 你就梗噶啦。政府系冇必然做好嘢噶嘛。 同埋咧，依家就算未， 你唔可以预计嘅政府会做好嘢。 系啦，唔系你唔好当佢唔会再做衰人。佢做咗六次衰人，我想问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咧，喂。已经牵涉六条人命嘅呢条友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杀咗你六个民选议员啦，啊唔系五个民选一个功能组别啦吓，嗰度几多票啊？个个都好高票噶，刘小丽四万几票噶嘛，呢、这个罗冠聪五万几票嘛，加埋十万票啦，跟住仲有边个啊？梁游加埋又系有六万票。啊冇啊，梁牛少啲，当五万几咧。跟住仲有边个啊？仲有 长毛 三万几，长毛少啲啦，冇乜代表性，派地狗，当佢冇代表性。加埋十几万票啊，二十万票啊，加埋咪一样怼冧你，系咪？佢已经杀咗六个人噶啦，已经揸住六个人嘅鲜血喺手噶啦，你都觉得佢唔会杀人？ 即系你唔系，你系唔可以。预佢唔做衰嘢先， 冇错，你一定要预佢做啦，因为始终咧佢系前科嘛，你系咪预佢做坏事啊？你系咪有准备啊？而家我哋唔系话，我哋出嚟破坏团结啦，俾即系喺度教政府 DQ 佢，喂，政府做捻咗六次啦嘛，你系咪提防佢做第七次啊？ 所以我头先讲嗰样嘢系要做一个所谓嘅 Plan B， 就唔系揾边个人， 冇错， 你论述度定， 即系产生方法嗱，如果真系出咗事，你个产生方法系乜嘢？你可以讲到明嘅，甚至乎如果你讲到明。如果第一个有事， 讲明就冇整蛊。 嗱，第二个就顶上啦，咁就可以嘅。你当时讲到明，又或者你话唔系，今次第二个如果排第二就唔可以替补，我哋要重选。咁重选点够时间啊？网上公投，网上公投，民建联咪搵多啲人出嚟啦，支持袁海文咯，又或者支持更加冇嘅人，或者啊，佢到时边个出嚟啦？到时嗰个叫做狄志远又出嚟。到时狄志远佢市民话我觉得狄志远系最佳人选啦。 喂，同埋咧，俾政府见到你哋咧，依家喂我都未喐话要 DQ 你哋，你哋自己度讲，你泛民自己讲 Plan B 有呢、這个。 嗱呢、這个系有问题嘅，呢、這个大有问题嘅。 唔系我知，佢哋已经自己内部泛民已经搞到立立乱啦。哇！我见你哋一盘散沙咁，我唔依家 DQ 你， 唔系啊？ 几时啊？ 共产党喺度笑你哋班友喺度讲 Plan B， 我都未喐手。 我宁愿你咧唔出声、一路喺度否认住话好嘅。 咁唔得，下个礼拜一就而家冇时间啦，你知时间 喺后边做咁啊？呢个世界有啲嘢 做唔到嘛？后边而家都话啦，冇时间啦，今日已经礼拜一晚啦，我哋出街节目礼拜二可能已经收到信啦。啊，恭喜你啊，你成功啦，我哋唔 DQ 你啦。 可能系咁啦， 即系我哋都希望系咁。 我希望我哋估错啦， 首先讲清楚，我哋都希望唔好再有啲咁嘅嘢再搞出嚟，即系呢个系希望嚟嘅。但系你唔能够预呢个政府唔做衰嘢嘅。 系啊，做开噶嘛，佢系咪先要惯匪嚟噶嘛？唉、哎，咁 DQ 呢个问题，我哋讲到好闷啦，我哋讲下一个风云人物啦。呢、这个郑若骅今日又有新 又嚟啦， 新鲜料、啊， 肯定系2018年嘅风云人物， 风云人物啦，由元旦到而家，不断都系做新闻， 都系 新闻女王系嘛， 仲要学埋呢个689啲衰嘢，半夜三更先出声声 明，唔系啊，佢咧唔去立法会，特登去商台谂住搵人帮佢解话嘛，有王永都自己喺度啊嘛， 系 咪？ 点知都唔掂。 唔系咁，你始终你真系太多嘢。不过嗱，啱啱咧就话佢买咗个浅水湾嘅海丰园，咁啊海丰园咧就一条小路上去，上面有一扎屋苑嘅，有成五六个屋苑咁样嘅吓。咁佢买咗个单位咧就三楼单位就2000几尺，就话6000几万啦。咁啊好多嘢唱去，第一呢、这个物业有三个僭建。就改咗做落地玻璃，咁其他兩個僭建係點？我冇睇，冇詳細睇。 慣犯嚟嗰啲係， 唔係咁啊？唔係呢個咧，佢買翻嚟嗰陣時係僭建嘅。咁、 哦 okay、 第一樣嘢有得解釋喎，因為咧點解咧？咁佢有僭建啫，我做好市民啊嘛，我買翻嚟將個僭建執翻佢，係嘛？係咪可以咁解釋啊？ 幾時？ 而家咯，而家做紧啦。佢已经话请咗专业人士搞啦嘛，系咪？而家做紧啦，不过几时我唔知噶。十年后又得，廿年后得。喂，咁人哋 讲咗啦嘛， 人哋手脚慢唔关我事啊，老啊。 你明唔明啊？人哋拎晒啲图纸啊，叫佢批啊，佢可能我忙。唔记得签名， 忙咧嗱，阿骆应鉴上电视啦，话好兴骆应鉴吓，佢细佬可能冇佢咁好气而家。 骆应钧 冇佢咁好气。喂，你又叫人攞本 diary 出嚟，咁呢啲好私隐嘅嘢嚟噶嘛，点攞得出嚟啫？系咪？一阵记录低，我咧同潘先生咧就喺边度认识吓、啊，跟住咧好多啲温馨场面，哇！咁啊，老人都有性需要噶嘛，咁哇，写到一大段嘢，你点攞出街咧？系咪？佢肯定唔系林郑喎，嗱，林郑肯定冇性需要， 又嚟。 喂，头先我哋即系今日喺公司同啲同事讲开，喂，林郑真系咧，点解佢做到官啊？佢做呢个特首啊？佢真系冇衰嘢噶，冇买楼啦，唔会有僭建啦，冇亲戚啦，冇朋友啦，佢唔会去饮噶，去饮可能又成日握下手，哎，我啲摊电胆，你睇下，帮我推啊，喂，好似佢去曾荫权咁样，外父又做悭电胆生意，跟住咧。佢又唔去嗰啲應酬喎，未見過佢去啊，除咗去公民黨嗰個黨慶之外， 唔係佢一定有應酬嘅。不過咧，呢啲咁嘅應酬咧，就官式活動，可能就求其倒一倒得一得就走嗰只。 啱啱個咩渣打啦 ，boot 嗰下咯。 哦，唔係嗰啲係公式活動嚟嘅，嗰啲公開活動嚟嘅。 嗱，因為公式活動，就算係公民黨好似都係官式，都係公開活動嚟嘅。 哦，可能冇乜點食嘢喎，冇食乳豬喎。 呢個係咁嘅。就根據我嘅認識咧，就呢啲咁嘅高官走去應酬，一晚起碼走幾檔。 哦，一杯橙汁就走 咯。通常咧就可能求其夾兩條菜就食就算噶啦。不過有一個人係例外嘅，係會由頭食到尾嘅。 哦，嗰、那個叫做吳克儉， 唔係， 唔係， 嗰個叫肥河。 哦， 所以點解佢食點解佢做咗官叫落肥咗咁多個馬，就因為佢由頭食到落尾。 哇！呢、這個官好醫食喎。 吳克儉都係嘅喎，跟住問 係啊，我聽講 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咧，佢好怕俾啲公關咧，或者俾新聞咧，佢走去問佢嘢嘅，所以佢就不斷咁食嘢。係啦，啲公關就誒、哎，你唔想答問題就得食嘢， 咁食啊咁食。 但係佢冇阿肥河咁顯著喎，肥河嘅效果非常顯著。 肥河本身都肥嘅， 佢本身肥，但係。佢做完几年之后肥咗好多， 我唔怕啦，而家美国减紧肥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 系， 我得个讲个肥哥，而家佢老婆就已经做政协啦， 哦， 胡伟忠， 哦，胡伟忠，胡伟忠系嗰个泰国、那個， 啊，就即刻有个政协捞下啦，即系为国捐躯，坐监坐得计。 咁黄祖蓝都冇为国捐躯，佢都做政协啊，系嘛？ 胡伟忠系咩政协啊？全国政协啊？ 真系唔知 啊，唔知道、啊，好似唔系啊，地区政协咋？啊，浙江啊？ 你知唔知道全中国大概有几多政协度？ 几多十万人？ 四十万到啦。 四十万啊？哇，咁佢唔值钱噶喎。 系唔值钱噶？ 为国捐躯 嗰啲系唔值钱噶。 系咯。 你又唔系广东啦？广东嗰啲好啊，起码捞翻个中港车 系啊嘛。 但你话大佬嗰啲咩北方嗰啲咩？ 啊，冇 福建政协都冇鸠用啦。 唔系，或者好似嗰、那個，或者好似嗰某人某山西政协咁样。 哦，山西政协啊，即系嗰个马英九。 系啊，冇、哦、乜用嘅啫喎，又系。 冇啊，咁 我连呃饮呃食都有嘅。 唔系，好过固土卡啦，当你攞张固土卡啫嘛，系咪？喂，讲起固土卡咧，我发觉 Google 铲晒所有有关固土卡嘅新闻。同埋相片，以前都有一张古土卡嘅，而家冇晒，肯定系有人做咗手脚。因为咧，呢啲系一个诈骗历史嚟嘅，中旅社诈骗嘅。 嗯， 喂，你诈骗咗好多钱嘅，系以段千万咁计嘅。当时好多海外华人咧，佢哋真系心谂，喂，我真系拥有咗中国一片故土啊，5000万买张卡，屌你谂咩废嘅？原来翻到大陆啊，屙尿又要俾钱，乜捻都要俾钱，去公园又要贵啲，系嘛？完全冇享受任何一啲 冇任何福利， 冇任何福利 好处， 买咗张5000蚊，而且系冇人食，最后到而家冇人承认，仲要 delete 埋 Google 嘅证据吓。呢、這个大家网友你哋不妨去查下 Google 故土卡，而家揾唔到啦，以前。都见到嗰张卡嘅样嘅， 而家连样都冇， 样都冇。我嗰时我后悔，我唔知道有冇 keep 低嘅，真系。 你有冇买啊？ 唔系啊，我系记录嗰张相啊。我嗰阵时97年十几廿四，点去买啲嘢啊？系咪先？嗰阵时好多阿伯买嘅。 不过郑若骅咧，即系都好，其实好厚面皮。林郑又我其实我真系唔明佢点样谂 铁线拳啊嘛， 梗系因为呢、這、一个你又讲赵之力，佢即系有呢一个人，即系你好多嘅政策你推唔到， 又唔系啊！而家 DQ 佢又做得到，乜都得噶喎。嗱，佢觉得佢话咧，佢唔会辞职噶嘛， 系啦， 佢会好俾心机做呢份工啊嘛。喂，佢会更加我话咧，佢会更加落力啊，帮你揾好多法律观点出嚟 DQ 你，系嘛？分分钟。包喺我身上，周庭都系包喺我身上。 我个 file 都花晒，个样都花晒啦。 唔争在 一件污两件威，你啦、啊。 所以你话咧、即系而家，即系而家你好简，而家你好简单一样嘢。揼呢个郑若骅系啱嘅，因为咧就要揼到佢咧五劳七伤。咁但系咧，佢因为佢唔会走得噶，因为而家第一就啱身上任，第二。就系呢个嘢系上面照噶嘛， 上面指定阴 公噶，咁所以咧呢个嘢系唔会走得嘅，咁咧就宁愿咧刘健负资产喺度就揼到佢五劳七伤就啱噶啦， 你都冇能力令佢落台嘅，坦白讲， 系啊，冇能力， 你无论做乜嘢，除非咁样，你喺郑若骅官邸门口自焚，而且唔系一个。每日去自焚一个，咁可能佢可能逼令到佢下台。哇！中央觉得唔得啦，话法轮搞到变法轮功咁上下喎，自焚喎。 如果要自焚，就唔系为咗郑若骅自焚啦， 系 为啲更崇高嘅嘢啦。 咁啊系，即系除非系咁嘅咋，一系切腹咯，你咪求其有几个喺佢门口屋企门口切腹咯。 所以咧，而家咧尽量 缺派佢咯。 所以咧就尽量揼佢系啱嘅，但系你都知道揼佢唔死噶啦。但系总之揼到佢咧，就好多嘢。就唔好顺，唔好顺就得噶啦，就已经达到目的噶啦。学似上次话斋，即系有啲嘢，咪搏一搏个妆，瞓咗觉咁咪赢多少走咯。 系啦系啦，你其实系咁，因为咧政府咧等于同你百家乐一样啊，佢系装嚟去高利少少嘅，所以咧装要抽水吓，唔使抽水系嘛。你其实咧就系、是、有时要偷，你只能够偷鸡嘅啫。明买咧，你冇得同佢赢嘅，因为人哋咩资源都有齐晒，而政府又有喂，而家连你睇下。淨係講一單呢個 Facebook 嗰個浸大學生，成個 Facebook 有幾多幫你呀，個個都踩你啦，係咪？喂，而家嗰個輿論，網上輿論、主流輿論全部都喺政府嗰度，係咪？佢要抹黑你好容易，係咪先？ 因為全部都係錢㗎嘛。 系啊， 沉底几快取得噶？ 唔系咯，我啲 post 好快沉底啊！正咧，香港之报啊，嗰啲 因为冇水啊， 系啊，嗰啲有水啊，嗰啲不断有噶，我哋冇啊嘛，系咪先？我哋冇办法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对付嘅政府咧，你一定系喂自取嘅，有时唔能够同佢力敌嘅吓，因为力敌咧，你一定唔够佢嚟嘅。 譬如咁呢样嘢，咁呢样嘢又有一班人系最叻嘅，嗰个咧就叫香港嗰条足球队 哦。 往往咧就系稳手突击先赢嘅啫，你千祈唔好叫佢抢攻。 哦，次次都零比零，博射十二码。 明咩？ 因为佢入唔到球嘛，次次都博射十二码啫嘛。 嗰次咪唔觉意就当然30年前啦，唔觉意咪搞掂咗，搞掂中国队咯。 哦，咁嗰次嗰时有入球能力嘅，即系讲而家冇入球能力咧，系因为嗰个叫即系次次都零比零，赢日本嗰个东亚运咪系零比零咯，跟住博射十二码咯，加时又零比零咯，一比 百二十分鐘咯，係咪？咁十時二百有得播嘛，大家五波嘛，係咪？咁你如果喺嗰個法定嘅九十分鐘，你入唔到人哋波嘛，就係、是 那個、入到，咁嗰次入到，嗰次入到， 即係你練波，你練主力練十二碼咪得咯。 唔係主力練十二碼，係要係要練下啲防守嘅，即係你唔好好似而家呢班，你呢班咁嘅咩？進步民主派咁咧，就成班淨係由有鬱敏訓練出嚟咧，搞到成班友淨係識攻唔識守咁就死啦！依家咧想轉手啊，就算佢一成日想轉手，哇點守噶？ 冇得守噶， 唔識 任人守啦嘛個龍門。 係唔識啊！你唔好以為你識防守啊，你未學過。 依家龍門都跑埋出嚟， 因為咧原來有廿分鐘啊，我哋啲時間我哋要掌握得好少少啦。因為鄭嘅話咧，俾人哋揭發呢個僭建咧，咁我哋未講完嘅，原來我哋講得太多其他嘢，我哋係咪下一節翻嚟再講啊？ 系啦，下一節 啦。